诗究竟系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道，唔知道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上一集咧，我哋就介绍紧就系美国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嘅作品。咁啊，今集继续啦。 系啦，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咧，咁其实大家一直对佢有一个固定嘅印象，就系佢写非常日常嘅生活，甚至咧去取消好多嘢嘅意义啊。佢都话过啦，事物之外系冇观念嘅。但系咧，我发现咧，自从睇呢本即系比较全嘅诗选咧，发现佢其实佢晚期好多作品咧，又唔可以讲话系冇意冇政治或者现实意义嘅吓、啊。比如呢首咧，你睇嘅题目，大家都会期待或者系唔期待佢做啲咩嘢嘅，就是、题目叫做《七月四日》。 七月四日。作者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轮船移动，但他的烟随风移动，比轮船还快。浓厚的烟团透过浓密的树叶压迫在河面上，炎热使树林的此处成为一间屋，两只知更鸟在其中啼叫着、忧虑着他们不幸的幼初的苦境。在黎明时分的爆炸声、庆祝声里，我能听见远处一指当地的布谷鸟叫，犹如在黄昏时分，在我听见夜枭啼叫之前。 啱啱听过就系七月四日，就系、是、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嘅作品。 咁大家都知道七月四日系美国嘅国庆啦，建国纪念日啦。咁尤其美国人咧，美国人咧系同中国人一样系好爱国噶嘛，好强调爱国噶嘛。所以咧睇到呢首诗嘅时候，你骤眼睇你都几诧异。咦？点解一首关于国庆嘅诗入边，你完全唔感觉到呢种国庆嘅嘢嘅？尤其前边两段，佢简直系喺度讲紧另外其他啲嘢，佢令我谂起咧，卡夫卡，卡夫卡嘅日记咧，有一篇日记好出名嘅，佢讲佢坐喺个窗口度，睇到下边有个女仔行过，点点点，讲咗一大堆，最后一句话咧。啊！今日呢個德國對法國宣戰咁樣，即係呢啲大師級就係咁樣噶啦。佢你覺得時代嘅巨變對於佢嚟講，只不過係一個背景，或者唔係咁重要。就呢個詩咁，佢講呢個輪船移動，佢喺度觀察緊一艘船喺度開過，咁佢完全係照住佢視覺，可能喺個窗望出去啊，有啲樹葉啊點樣透過佢嘅煙啊，咁但係佢又發現煙係喐得快嘅輪船。當然啦，如果你係一個讲求隐喻嘅人，你将呢个意象摆喺个背景去分析咧，你会觉得，咦，个轮船系咪象征住美国建国咁多年？咁其实好多人写建国诗咧，或者美国嘅文学咧，都会将佢比喻成一艘开拓嘅轮船咁啊。但系佢入边话佢个烟仲喐得仲快过艘船，咁你就会思考，咁阿威廉斯系想通过呢个嚟讽刺啲咩呢？或者系想象征啲咩呢？跟住佢又写到咧，两只知更鸟啊！喺度啼叫啊！咁佢哋嘅苦难咧，系其实可能同呢个国家嘅伟大、所谓盛世啊嗰啲嘢咧，系好似系无关嘅吓、但系呢度咧，你又睇到一个诗人嘅立场，对于佢嚟讲，呢两只雀仔或者系一个这个伟大国家入边嘅一个无名氏嘅命运，对于佢嚟讲更加重要。 咁去到第三段， 系啦，第三段就你会睇到。佢有即係放煙花啦，美國國慶都放，好似中國國慶咁啊嘛， 慶祝聲 係啦。但喺嗰個時候咧，佢唔聽呢啲咁嘅嘢，佢都仲喺度聽緊呢個布谷鳥嘅叫聲啊。但係呢個布谷鳥嘅叫聲就唔係咁簡單啦。佢話佢聽到布谷鳥叫， 是在他听到夜枭叫之前。 嗯 嗯，夜枭呢大家会联想一种猛禽猫头鹰，是象征着一种恐怖一种阴影的嘛。其实这首诗是1933年写的，那时候整个世界已经笼罩着一种这个即是法西斯即将即係喺世界蔓延咁樣氣氛，咁其實嗰陣時喺美國咧係好矛盾嘅成個氣氛，咁好多美國人認為咧，我哋係唔關我哋事嘅，歐洲發生咩事，我哋唔需要參戰，我哋唔需要去幫人，但係當然亦都有啲進步嘅人咧認為呢樣嘢係全世界係呢、這個唇亡齒寒嘅，咁其實呢入邊你會聽得到啊，咁布谷鳥叫咗。咁跟住落嚟，可能係更恐怖嘅嘢會叫，即係呢入邊你會感覺到一種時代嘅一種預言喺入邊，你感覺到好沉重嘅呢首詩入邊。呢、這個國慶日，但係呢個國家嘅未來會係點呢？美國如果參戰，美國嘅未來會係點呢？等等，即係喺一首咁不動聲色嘅詩入邊，你係可以感覺到呢種隱憂。 是呢首七月四日同我哋上个星期介绍阿威廉卡洛斯嘅诗好唔同。 好唔同，你会感觉前面佢啲诗好轻快啊，好明亮嘅。呢首诗系有一种阴霾喺入面嘅。 跟住落嚟呢，我哋要介绍致一位贫穷的老妇人。 致一位贫穷的老妇人，作者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在街上大声嚼嚼一枚李子，他手里攥着一纸袋李子，他觉得李子好吃，他觉得李子好吃，他觉得李子好吃。从他全神贯注于手上啜了一半的李子的神情，你可以看出心满意足。成熟李子的安慰仿佛充满了虚空，他觉得李子好吃。 指一位贫穷的老妇人，作者就是威廉卡洛斯威廉斯。 其实这首诗呢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呢，他呢是一个医生啦，我们讲过，但他很多诗是写得很穷的，或者是底所谓的底层啦，或者是无产者啦。咁这首呢，他就是一个他街上面见到一个穷人在那吃梨。咁啲梨係酸㗎嘛。我睇到呢首诗嘅时候呢，我係会有嗰种反射嗰种，係呀，即係 有啲口水。 係啦，有啲口水，哇，你会觉得点解对于呢个人嚟讲呢个梨子呢係咁重要。佢反复咁讲，他觉得梨子好吃，佢觉得佢好吃，重复嗰三句喎，后面仲会再重复一次，佢最后一句都话觉得梨子好吃。佢话呢个梨子呢嘅安慰係充满晒虚空。但是这段呢，他提示出一样东西，就是咦，他是不是除了这个离子已经接近乎是一无所有呢？他的周围是虚空，但是这个离子给到他的安慰是可以充实到他的虚空的。这里面你会感觉到他当然有一个立场在这里，他是站在这个贫穷者的身边的。但是同时呢，他又会感觉到贫穷者的尊严，他不是说纯粹在这里可怜他说哦就得离子吃。他会觉得喂，一个穷人在某一刹那他都是可以拥有幸福的。即是他这个幸福是他自己先知道的，即是所谓如鱼饮水啊，冷暖自知。在那一刹那，他这个老妇人的感受到的满足呢，是跟其他人感受到的满足是没有什么其他的分别的，虽然他处于这个虚空和贫穷之中。 1934年的作品是不是？ 是啊，那时当然我们会知道罗斯福面临着那个美国经济大萧条嘛。其实这个他很多首诗是写大萧条时代的美国的穷人的。那甚至包括他自己有一首诗同这首诗有呼应的，也都是他很出名的诗。好短嘅一首诗叫《便条》，即系黐喺雪柜上嘅嘅张纸啦。佢话雪柜里边嗰盒梨系咪你留低噶？我食咗佢啊，因为佢好诱人，好好食。就咁首诗就系咁样。呢首诗同呢首系呼应嘅。咁我哋跟住来一首咧，亦都同呢首有所呼应，叫《无产阶级少将》。 无产阶级肖像，作者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大块头没戴帽的年轻女人穿着围裙， 头发向后梳得流光站立在大街上，一只穿长袜的脚尖点着人行便道，一只鞋拿在手里专注地注视鞋履，然后他曳出纸制的鞋垫寻找那火一直割痛着他的钉子。 无产阶级肖像，作者就是威廉卡洛斯威廉斯。 咁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咧，佢用写物嘅方式去写人嘅时候咧，你又感觉到咧佢对人嘅关怀。咁点解系强调无产阶级啊？其实入边有一个细节你已经睇到啦，佢连佢只鞋垫啊，都系用纸做嘅。香港人唔一定用鞋垫嘅，但係稍微北方啲嘅人咧，或者北美洲嘅人咧，都可能会用鞋垫呢樣嘢，就係会令隻腳更加暖㗎嘛。但係佢冇錢，因为一般鞋垫都係棉啊、布啊，或者甚至係皮啊等等嚟做嘅。佢一个穷人，佢咪搵張紙剪咗个鞋垫。但係即使係呢隻紙做嘅鞋垫咧，都可能会即係仲有粒钉喺度硬住佢隻腳，好唔舒服。但係你会发现咧，呢入邊咧，佢描写紧呢个女人，呢、这个无产阶级嘅女人咧，佢专注做紧呢件事情，佢好似呢件事情咧，就好似头先嗰粒梨子食紧嘅梨啊，对于嗰个贫穷嘅老妇人一样，佢系好专心去做呢样嘢，而至于咧，好似佢人生咧，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事件咁样。 系，我哋今集介绍嘅诗同上一集嘅风格 唔同啊，即系你会睇出佢有个立场嘅，点都即系有少少，你讲话左倾啦，即系喺嗰个时代嘅语境嘅左倾，即系佢对无产者嘅同情心喺入边。 系呢首就系《无产阶级肖像》。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为唤醒一位老妇人，作者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老年时，一群飞来飞去、吱吱喳喳的小鸟掠过雪盖冰封的湖面上，光秃的树丛。有得有失，他们遭黑风击打，那又怎样？在艰苦的草径上，鸟群歇息了，雪上覆盖着破开的草纸壳，风声被一阵歌颂富足的尖锐歌声盖过。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为唤醒一位老妇人，作者就是威廉卡洛斯威廉斯。 为唤醒一位老妇人咧，系佢写佢妈妈嘅两首出名嘅诗嘅其中一首，另一首咧叫做《寡妇春怨》。 哇， 几衰啊！咁样写妈佢妈妈，所以我唔拣嗰首，我就拣呢首。但系呢首咧，你会讲感觉到咧，即系哇，佢对佢妈妈嗰种鼓励或者肯定系几咁特别，几咁有力啊！佢话哇，老年其实系小鸟、啊，系飞嚟飞去嘅， 吱吱喳喳嘅， 系啦。即使喺冬天嗱冰封啦，但系啲雀仔咧都系咁样吱吱喳喳咁掠过吓。佢、啊、话就算有黑风又点咧？有咩又點呢？有啲有風雪又點呢？但係只要當你慢慢停息咗落嚟嘅時候呢，你會睇到呢個雪上面呢係有啲草仔嘅殼啊，即係破開嘅，你會睇到原來佢哋食過㗎嘛，啲雀仔係度過咗呢個冬天嘅，即係你感覺到喺度佢叫佢媽媽你要堅持住啊，依家係你享受收穫嘅時候，就好似佢所講富足的尖鋭歌声，富足呢样嘢系一个秋天收获嘅一个词语嚟噶嘛，即系你喺呢个时候咧，你应该更加要歌唱，更加要飞舞。 系哇，送俾妈妈呢首 系啊。咁另外嗰首《寡妇春园》就好好笑嘅，佢话佢就想象佢妈妈咧，即系佢爸爸过身，之后佢妈妈睇到有一棵梨树开花，咁嗰阵时咧，佢妈妈嘅心情。 哦，哇，好大胆啊！我觉得，好咁，最后我哋要介绍就系死神那理发师。 死神那理发师，作者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理发师对我谈起死神那理发师，用睡眠给我理发，剪短我的生命。只是一瞬间，他说我们每夜都死，还谈到从死神的秃头上长出头发的最新方式。我对他说起石英灯和戴第三套假牙的老人们，因为一位老人在门边提示我说今天阳光灿烂，为此死神给他一周剃两次头。 死神啊，理发师，作者就是威廉卡洛斯威廉斯。 这首好有趣，他说是真的一个理发师跟他说死神好像一个理发师这样。那我怀疑呢，他是真的去飞发的时候呢，那个飞发师傅跟他聊天，他说哎呀，其实死神就好像我哋理发师这样不断这样跟你飞发。但是他的比喻好特别，这样东西呢，我看到这个诗的时候呢，我都觉得好有趣，就是其实我都写过类似的一句诗。我说睡眠是我哋演习死亡。即是我哋每晚瞓觉，其实只不过喺度即是练习紧将来一个场面啫嘛。咁佢话佢死神系用睡眠给我理发，剪短我的生命。 哇！ 佢话我哋每夜都死，即系咁，其实又系嘅，可能死亡真系好似一个唔发梦嘅睡眠咁啫嘛。但我又觉得更加有趣嘅就系，你可以倒过嚟谂，既然睡眠会发梦，可能死咗之后你都会有梦，即系你嘅灵魂系存在嘅。咁呢入面都有呢，但係佢係好幽默嘅，佢話從死神嘅秃头上面长出头发啦。咁喺呢首诗呢，其实係佢中年嘅时候写嘅，喺佢晚年呢，佢有一首诗有啲呼应嘅，佢写佢自己啲头发甩晒，又亦都写到死神啦。咁我諗每个中年男子呢都有呢种忧虑嘅，即係從甩头发开始呢就会諗到自己嘅苍老啦。但係最后呢，呢首诗呢佢係好乐观嘅，佢话有一啲其他嘅老人家喺度等紧飞发嘅，等紧理发嘅，啊有人戴住第三套假牙，已经换到第三套打假牙啦。佢话今日阳光都系咁灿烂，啊为咗庆祝呢个阳光灿烂，死神咧一个礼拜同佢剃两次头。呢度嘅隐喻咧，当然有可能讲紧，哇死神已经离佢越嚟越接近啦，亦都可能咧讲紧你回翻头先嗰个比喻咧，可能佢讲紧因为老人家瞓得好少啊。佢可能嘅意思係指佢一個禮拜可能得兩晚係瞓得好嘅，咁樣都一樣啊。但係佢你會睇到呢個老人係好樂觀嘅。 係，哇呢個都好有趣喎！即係除咗講媽媽之外，就講理髮呢首反而有啲似翻上，我覺得似翻 第一集嗰啲， 第一集介紹嘅 詩，即係嚟自日常經驗， 係啦， 嚟自佢自己日常經驗。咁其實佢仲有好多先咧講佢做醫生嘅，咁佢做醫生咧當然唔係咩名醫啦，全部都係喺啲鄉下地方跑跑趯趯咁樣去接生啊，去佢主要係接生。我發現佢好多首詩寫接生嘅， 婦科醫生係 婦科醫生。咁佢有一首詩仲好即係帮人系接生嘅时候咧，仲谴责嗰个人话你之前流产好多次啊，等等咁样嘅。即系当然啦，喺嗰个时代100年前嘅美国系好保守嘅，但系亦都你会睇到佢又有佢嘅幽默感喺入边嘅咁样。 系咁，我哋一连两个星期就介绍咗美国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嘅诗作啦。咁我哋下个星期再介绍其他嘅诗人啦。 好，下星期见， 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